浪淘尽风随滚不久，不想怎么想放口流，东方带来我梦定有，也不有心有半秋，叫我们有没法回头。爱的不能笑也无笑，冰河本在跳不牵牛，笑干不海鲜放开，空干些浪费泪，明头再问笑也不先好运，把我莫问谁先老莫恩莫，老少恩贵的夫妻内，老少恩生。管不海鲜放开，空干些来买给，明头再买下一个买，我们在前好运，把我们在前浪买，浪少恩贵谁来浪少恩舍不归的舍归的少恩的麦是困不过